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帝承恩亲手为安宁公主斟上酒。 安宁，我待太子之心一如当年，定会好好扶持他，请你信我。 我自然信你。 说起来，自帝承恩回京后，两人还未曾好好聊过。今日安宁格外给他面子，相谈甚欢。韶华无意间被冷落，他打量了安宁一眼，笑着插话道：“ 皇姐这一身穿的倒是稀罕，虽是男装，却别有一番风流。也不知哪位世家子弟能入皇姐的眼。” 安宁一身纯黑劲装，腰间锦带淡雅素净，气质尊贵，生生夺了院内一众少年郎的目光。当下便有贵女笑道：“ 公主不知，自数月前任将军在太子殿下的宴会上这样穿之后，不少姐妹都很喜爱这般打扮，只是难及安宁公主和上将军的飒爽英姿。” 此话一出，众人不可思议地望着院中笑得娇憨的少女，憋着口气小心看了看上手的帝承恩，面面相觑。都说赵老将军府上的小孙女儿性子单纯，如今看来倒是句实话。谁人不知帝家小姐连封请帖都未送到上将军府，她竟不知遮拦赞扬起任安乐来。气氛陡然沉默下来，安宁瞅了瞅下手有些无措的小丫头。 上一局里送了不少套衣裙来，我瞧着就这套顺眼些。听闻有人说任将军匪气霸道，我看这句话倒是不可信。承恩，任将军是个懒散的，今日休沐，想必在家赋闲。如若不然，你们见上一面，也可化解一些误会。 安宁公主话语间对任安乐的维护，谁都听得出来，想来也是愿意做个和事佬，让帝家小姐和任安乐尽释前嫌。 公主无需担心，我送了帖子到任小姐府上，想必任小姐快到了。 帝承恩突然开口，抿了抿茶，神情和悦。众人一听这话，瞅着云淡风轻的未来太子妃，心里一咯噔，今晚这宴会怕是要龙争虎斗，不得太平了。韶华神情有些不自在，他事先听闻帝承恩并未请任安乐，他才会欣然出席，如今若是离席，倒显得小家子气了。安宁看了帝承恩半晌，突然开口：“ 皇兄可在东宫？” 帝承恩眼底划过一抹沉郁，顿了顿说道：“ 新任九门提督昨日来京，殿下一早去了西郊大营，恐怕来不及赶回来参加宴席了。” 既是如此，任将军虽是女子，亦为外臣，等会儿寒暄几句后，我便陪任将军离去。 安宁虽想让帝承恩和任安乐化解怨愤，但今日帝承恩毫无预兆将任安乐请来，定不是修好之心。 承恩如今虽占着皇家名分，可任安乐性子无法无天，若真是惹急了他，承恩今日的这场宴席怕是要毁了。 帝承恩神色微冷，笑容淡了下来：“ 安宁，何必这么着急？我对任小姐很是好奇，日后殿下在朝堂上亦会仰仗她，我又怎能怠慢，让他提早离席。” 任将军到。 安宁眉头一皱，刚欲开口，院门前宫娥柔婉恭谨的声音突然响起，院内众人暗叹主角已到，纷纷抬眼朝院门前望去。长长的小径上行来一位女子，面容大气，神色淡淡，一袭素白屈居，挽袖处用纽扣合住，雍容间犹带爽利，裙摆处绣着修长的细竹，慢走间犹如行于摇曳竹海中。即便是素有雅号的晋南文氏，恐怕都不及此人气质儒雅。这真是那个自小在土匪窝长大，浴血疆场的任安乐。满场静默，一众端坐着的世家子弟名门贵女不是头一次见任安乐，却觉得他每一次出现都能带来令人意外的惊叹。 初入京城秋围场上一箭三雕的不羁豪迈，东宫夜宴上与众君饮尽的瑰丽慵懒，还有今日帝家小姐宴上众人难以企及的温雅素淡，如此女子确实平生仅见，只除了一副过于平凡的容貌。隐约间似是有人在叹息，任安乐嘴角微勾，走过小径，行到宴席中央，朝案首上两位公主并帝承恩略一抬手。 安乐见过公主殿下，帝小姐。 任将军无需多礼，坐吧。 安宁还未说话，韶华已经迫不及待地摆手。韶华虽骄纵，却也是天家养出来的公主，面前这人只是个四品副将士，他都斗不赢，更何况如今任安乐已经入主内阁，掌京城防务，得尽帝心。任安乐一动不动瞅着帝承恩，笑得很是无害。帝承恩坐得笔直，温婉的面容肃穆端庄，唇角带出点点笑意，朝安宁旁边一席抬手。 贵客驾临寒舍，蓬荜生辉，任小姐请上座。 看来帝承恩这太子妃位是八九不离十了，看看人家都自诩寒舍了，我素来以为自己脸皮已足够厚实，却不想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大晋繁华尽在皇城，帝小姐即将执掌一宫，太过谦虚了。 任安乐说着大踏两步行到安宁身旁坐下。帝承恩见任安乐神情平淡，自然是更加端重，朝任安乐遥遥敬了一杯。 小姐是陛下宠臣，能亲自前来自然是承恩之幸。 宠臣，古往今来这词儿的含义其实和佞臣差不多。任安乐身后静立的怨琴眉一皱，拉了自进院开始就飘忽着眼打量桌上好久连个正眼都没瞧过帝承恩的怨书一把。怨书被拉了个踉跄，忽然想起今天自己责任重大，咳嗽一声，板着脸朝上手穿得金灿灿的姑娘看去。这一看，王霸之气没使出来，倒是一口气提到嗓子眼，差点憋死。怨书晃晃悠悠哆嗦着手指朝自家悠闲自得的小姐看去。 玉皇大帝啊，这是哪里来的闺女？怎么和小姐原先的模样这么相似啊？ 怨书直勾勾地盯着帝承恩，脸扭曲成古怪的弧度，一时叹气，一时摇头。众人瞧得莫名，俱不动声色地朝任安乐望去。这是你家的侍女，总盯着主人家看是什么意思？怨书是个妙人，他十七八岁便能在安乐寨里争得第二把交椅，从来靠的便不是运气。一身蛮横军武之气，恐尤甚安宁。他这么死不挪眼地望着，整个宴会都冷寂下来。其实任安乐是个爽利人，没什么别的心思。他带着怨书来瞅上这么一眼，是觉得有些事该让这个木头丫头知道了，算是预先给他提个醒。另外，他还抱了一点别的心思。 我就是带着自家丫头来膈应人，你能把我怎么着？ 帝承恩本来就对自己的出身很是忌讳，平生最不喜欢这种打量疑惑的眼神，他神情一冷。 任小姐，我前几日听说不少公卿世家的公子欲与小姐结秦晋之好，都被小姐婉拒了。任小姐与我年岁相仿，不知可有心仪之人？不如我让殿下为小姐请旨赐一门好亲事，可好？ 古人有云，黄蜂尾后针，最毒妇人心。在座之人有点文墨的，恐怕都不约而同想起了此言。那些个银古玉金的朝堂谏官，博学善谈的文人雅士，在这么一句似是而非、大意至极的询问下，止于两字：完败。北朝内院回廊后，洛明熙抽出腰间别着的沉香木扇，徐徐展开，眼微眯。 殿下，看来您这位即将迎进宫的太子妃，远超臣所预料。 他声音微叹，细听下来，竟有微不可见的冷意。寒夜笔直地立在原地，墨黑的披风拖在地上，深沉莫名。 他只是瞥了北朝院中面容沉郁的帝承恩一眼，然后眼神缓缓落在拖着下巴静默不语的任安乐身上。任安乐眉宇清冷，慵懒无味，让人莫名熟悉。忽然一阵秋风吱呀声响，寒夜抬头，雾的怔住。北朝院上尘封十年的北阙阁木窗被风毫无预兆地吹开，隔着数米，阁内之景隐约可望。 哇，那是北阙阁吧？ 好像是。 修得可真漂亮。 是啊， 是 啊， 听说里面奢华至极呢。 院中众人惊叹，十年前帝室女入京，嘉宁帝以公主礼相迎，于东宫修建北阙阁为其居所，听闻奢华程度远超公主府，阁中所藏皇宫珍宝无数，一座北阙阁足抵万金。但除了十年前的帝子园和太子，还从未有人踏足过。众人恍神之际，淡笑声响起，任安乐微一后仰，望了一眼北阙阁，转了转手中酒杯，抿了一口，神色意味不明。他是真心只想来看看这个帝承恩到底是副什么性子，好歹寒夜这个媳妇儿也算是他一手定下的，若太不成体统，他会稍微有那么一点愧疚。 要不我委屈委屈，提点这姑娘几句 啊。帝小姐，听说北阙阁是陛下十年前为你所建，奢华万千，我自小远居南疆，没见过什么世面，不知阁中到底藏了什么宝物，不如小姐替我说道说道。 任小姐，你既知道北阙阁是我幼时居所，事关女儿家的闺蜜，怎能随意相问？ 哼，帝小姐，你这话说的真是有趣。你连区区一个闺阁摆设都不愿与人相谈，那我恋慕何人，难道就不算女儿家的隐秘了吗？ 女儿家的隐秘？在场众人看着面不改色神情重重的任安乐，差点咆哮而起。是谁当着各府勋贵说只要太子一日未娶他便一日不死心的，现在怎么就变成女儿家的隐秘了？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